闪烁不停爱的讯息，三言两语靠近心里，捂住脸和客气，才不轻易泄露了心情，静静傻笑而已，也能够彻夜的想你，爱到不可思议，全世界的默契，不用甜言蜜语，其实我爱的是你，是你烦恼的是我，虽然很粗心，但我会很努力，爱到不可思议，越老去越美丽，压掉了没关系，皮肤皱皱也爱你，爱你就还自己，这